是北京时间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 既有骨又有面，隔方救援未及半，孤不孤自可辨，直道而书亦自见。这是启功写的折扇名，就是扇子啊。当然咱们这扇子呢分很多种，有的是团扇啊，有的是毛扇，这个呢您都常见。一般的呢您见的最多的还是纸扇。这个纸扇呢折扇比较多，哎，竹木的常见，也有呢牙角的。那么这个扇子的历史呢也很悠久。这是一件呢非常重要的文玩，文人必备。哎，一般的来讲是一面写呀一面画。那么这小小的一把扇子，极有哎这个文学性艺术性，当然也有它的实用啊。一般呢扇骨扇轴啊扇面啊，您要是粗分呢就分这么几种。你要往细节上说呢这个扇骨呢又分大边小条啊，还有这个扇轴上得有扇钉，有的还有扇坠啊，还有外边还有个扇套，哎，或者是扇箍等等吧。那么这个纸呢也有很讲究的，哎，名人的题作在上边。这个扇骨呢也有很讲究的，自然也就价值不菲。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个呢启功先生都没提。他说什么呢？既有骨又有面，隔方救援未及半。这两句话呀写得很好，写的是扇子，既有骨啊，有扇骨子，又有面，又有扇面子。隔方救援未及半，实际这句话说的是做人既要有骨气又有面。我们要是通俗的理解，我这么理解就是有面子。你要有骨气的人呐，一般的人呢没面子。哎，你跟他说什么事儿啊，他敢顶撞你。那么既要有骨又要有面，那就得隔方救援，但不能太圆滑了。未及半，这句话写得真好。您明着看说的是扇子，扇子打开了啊不到半圆，它有一定的角度， 尤其过去啊，那个扇子有制式，那个夹角打开啊，也就是90度，稍微大一点呢，也不能超过100度。后来这个扇子呢，越做角越大，越做角越大，但是也没到180度，也不够半圆。您看，这个启功先生说，人呢还是应该有点圆滑的，就像扇子似的，隔方救圆，可是未及半，别太圆滑了。孤不孤，自可辨。孤是什么呢？就是扇子上那个棱，因为它是折扇，哎，它折好了之后，你再打开呢，它也不能完全铺平了，它上面有棱。那么这人呢也是这样，要有棱角，字可辨，上面那个字啊很清晰，直道而书一字见。那就是说呀，做人呢还是得直言不讳，哎，别藏着掖着，别拐弯抹角，就跟那扇子似的，它有棱角也好，没棱角也罢，打开了上面那字，你一看你就明白了，你别老给它合上，老藏着，那就失去扇子的意义了，也就失去了这个做人的意义了。你没看短短的这么啊几句话，这个折扇名，我非常的喜欢这首小诗，哎，拿这个扇子喻人，而且比喻的呢还那么样的贴切，既有骨又有面，隔方救援未及半，孤不孤自可辨，直道而书亦自见。几句闲言呢，咱们接说一段启功传。上回书说到啊，这个跟启功同时期的呢，围绕在陈老校长身旁的呢，啊，有这么四翰林。那么除了启功呢，还有周祖墨呀，啊，柴德庚啊，还有于逊。这个柴德庚啊，最怕陈校长的这个一指禅。那陈校长也不会武术，怎么会一指禅呢？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就陈校长啊，批评人的时候啊，他不经常用啊，那些激烈的言辞，甚至于说啊，他都不说话，他就伸出这个右手的食指啊，冲你这么一指，什么意思呢？你错了，肯定是你哪句话说的不对，或者哪件事啊办错了。哎，陈老校长知道了，听见了，他也不说你，就拿手这么一指你，你自己回去想去。有一回啊，老师跟几位学生坐在一起聊天，谈到什么呢？就谈到了这个爵位。这个清朝的爵位呢，跟历朝不太一样。在清以前呢，大概啊分五等爵，大伙都知道，就是公侯伯子男。哎，那么到了这个清朝呢，他也得弄五等，他是什么呢？亲王、郡王、卑勒卑子，下边最后是公。哎，亲王啊，您都知道，又叫和硕亲王。您要看那个清宫的戏呀，看清宫的书啊，经常出现这字眼，和硕亲王。亲王是汉语，和硕呀可是满语。和硕是什么意思呢？要翻译过来，这是四分之一的意思。和硕亲王，这您就理解了，就是亲王具有皇帝四分之一的权力。也就是说，和硕亲王就是四分之一王。哎，那么呢，这个郡王就是 多罗郡王。哎，这个多罗是什么意思呢？也是满语，哎，就是降一等的意思，比那个亲王啊又降下一等来了。那么这个郡王呢，就是地方的王子。实际清朝已经取消了这个郡一级的这么一个设置了，但是呢还是叫郡王啊，这也有点啊不伦不类。那么这个卑勒卑子啊，这您就更熟悉了，这您在这个电视剧电影啊里边啊经常能听得听见这种啊称呼，您经常的能够听到这种称呼，什么贝勒呀啊贝子啊，哎，就是这些称呼。那么这个贝勒贝子啊，这是纯满语了，这里不掺杂汉语了。这个清朝您知道啊，他原先是女真部落，哎，他是后金。那么呢在金朝的时候呢，这个贝勒啊，要是金文呢叫伯吉列，哎，那就是汉化呢，那就是大官高官的意思。哎，在早那个女真部落的酋长啊一般呢都称贝勒。那么这个卑子呢比这个卑勒呀又降一等。那不是卑勒叫伯吉列吗？这个卑子呢就叫伯锦。哎，这个比公稍微的高一点。公呢那就是民爵当中啊最高的一等了。哎，某某公。在清朝是这意思。好了，咱们前文书啊介绍过蒲雪斋，蒲雪斋呀就是卑子，他父亲呢就是卑勒。那么有一回呢，大家伙儿一块儿聊天就说起这个爵位来了。这个陈老师呢一提蒲雪斋父子，启功就说啊，他们是伯吉列和伯锦。当然呢这个老校长陈元呢一听啊就明白了，但柴德庚啊不知所云，他就问什么是伯吉列伯锦呢。哎，听到这儿陈老师就拿这个右手的食指朝着这个柴德庚啊就这么一指，言下的那个意思啊就是你是研究历史的呀，那你应该读过金史啊，你要读过金史就应该知道伯吉列跟伯锦的意思，怎么连这都不懂呢？那当时柴德庚啊是非常狼狈啊，那天晚上回去他一定是连夜的，他得查书，得翻看这个金史。还有这么一回，这个启功啊写了一首啊有关普心愚的诗，写的呢是他这个故居啊恭王府里边的这个啊海棠。那么海棠呢又叫西府海棠，这个西府啊您可听明白了，它是海棠的品种的一种，它就叫西府海棠，就跟咱们吃苹果似的啊，有国光的有香蕉的，哎，它这是苹果的品种。那么呢大伙一块聊天呢就提到了启功写的这首诗，说上游西府啊，其中这个西府指的就是这个海棠花，同时也指呢哎恭王府的那个旧址。启功把这个诗给陈校长看， 柴德庚呢也在旁边，他呢突然就冒出这么一句来，他说恭王府又叫西府吗？哎，这显然他又误会了。陈校长啊还是那样不说话，哎，又拿手啊朝他这么一指，柴德庚呢马上就意识到又出错了，脸也红了。所以啊，这个柴德庚最怕的就是陈老校长这一指禅。那么还有两位年轻的教师，一位呢叫穆润孙，一位啊叫台静农。在这个日本时期，台静农先生啊让这个宪兵队啊给关起来了。那么这个穆润孙呢颇有这个名士之风，还有些个侠义风度，他真是不顾危险呐，哎，去看望关押在宪兵队里的台静农，而且呢一大早先跑到启功那儿呢去关照启功，说你呀不要再去台家了，台静农已然被抓了。然后呢他又去见这个陈校长，实际呢他也是好意啊，还是要通知陈校长也要注意。但是呢这个穆润孙呢他平常不太注意修边幅，他经常忘了刮胡子。那么每逢他要去见呢陈校长的时候呢，陈校长一看他没刮胡子，也是一指禅，就用这个手指啊朝他下巴这么一指，那么他就知道又忘了刮胡子了。哎，当时就有点惶恐，赶紧回去刮去吧。后来呢也就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要每见陈校长啊必然先摸摸下巴看个刮没刮。可是呢他这人呢散漫惯了，百密仍有一疏。有一回啊临见这个陈校长的时候呢，忽然发现呢又没刮胡子，可是呢要跑回家去刮去呢又有点来不及了，怎么办呢？他就跑到陈校长家呀隔壁不远这个于嘉熙先生家去。咱知道于迅是于嘉熙先生的儿子，于迅跟柴德庚、周祖墨、启功这几位号称啊四翰林呢，这是南书房四行走啊。那么他找于迅呢借刮脸刀，这个于迅呢就把刮脸刀啊借给这穆润孙了。穆润孙呢哎刮胡子，这会儿呢于迅的父亲于嘉熙呀就看见他刮胡子了。哎，老爷子呢就跟他开玩笑说，你这个真是入马厩而羞荣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是当初啊在礼记上有这么一段记载，哎，说曾子与子贡入于其厩而羞荣焉。这什么意思呢？曾子啊和子贡这您都知道，哎，这都是孔老夫子的学生。有一回呢他们参加一个葬礼，就是季孙的母亲死了，他们到人家去吊唁。到门口的时候呢，这个看门的不让进，说一问为什么不让进呢，说主公在这呢，啊，鲁哀公在里边呢，也来祭拜来了，吊唁来了。说那怕什么，我们俩进去，说不成，说你们看你们二位这个形象啊不太好， 哎，也没刮脸儿，也没梳头，衣裳也不整齐，在主公面前这不是失仪了吗？二位一听，那得了，咱俩倒着倒着吧，回家来不及了，就上人家后边那个马棚去了，入其旧嘛。哎，俩在后边这么一倒着，也收拾好了，到头了来呢，一问那看门的，看门说已经禀告过主公了，可以进去了。俩人进去了，俩人一进来呀，鲁哀公啊还迎出来了，给予二位很高的礼节，哎，对二位呢很尊敬。大概其呀就是这么一个典故，叫入马厩而修容。您看看这于老先生啊，他开玩笑，哎，开得这么高雅，哎，也有品位，这就是文人之间的玩笑。那么这回呢，让穆润孙给赶上了。这句话一说完了呢，大伙儿也是开怀大笑。这个青年的教师们呢，经常凑在一起，就仿佛呢是一个学术沙龙的意思。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辅仁大学的教员休息室。大伙儿呢就是自发的在这个教员休息室啊组织各种轻松自由的读书会。哎，有的呢早来，有的晚走，哎，或者干脆呢就是到这儿坐一坐，海阔天空的聊一聊，来之前呢也不一定有什么目的，很轻松。那么无拘无束，没有一定的话题，没有固定的程序，大家呢就这个最近呢所看的书啊，所发现的问题啊，随便的找这么一话茬，就要发表一些个见解。虽是各说各的啊，也没有什么长篇大论，但就是这三言两语点到为止啊，反而啊更显得真知灼见。那么有了不同的意见呢，哎，这个谁也不用服谁，这是平等交谈，说完就完。那有的话题呢赶上了，大伙儿都比较感兴趣，也许啊连着好几天就掰扯这么一个事儿，就说这一个问题就能讨论好几天。那么当天没结果怎么办呢？各自回家查看资料翻书，第二天呢接茬说。有的话题呢那是本专业的，那他说话呢可能就更权威点，发表意见的机会呢也就更多一点。那么有的您不是这本专业的怎么样呢？您呢就听着，可是大伙也爱听，听着新鲜呢，从中呢你也有很多收获。同时啊，这个教员休息室又变成了书画展览室，老师们呢都会把自己的书画作品陈列此处，哎，让大伙儿呢观摩，互相学习。这个于嘉熙老先生啊特别爱写隶书，有时候呢把自己的作品就拿到休息室，用这个图钉啊钉在墙上展示一番。有一回呢，启功花了12块钱买了一张字，这张字啊挂到休息室了，没想到这张字还引出来一段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下回接着说。 听众朋友，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段好时光，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知你简单存在我心房。 谁把星光点亮？谁把？